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风风火火这一年，中央反腐事又倡廉，党风政风有转变，是继续深入您莫等闲。说是打今儿起呢，进入咱们节目的年终盘点这个模式，是吧？根据每天报纸的内容，给大伙儿分门别类的回顾一下即将过去的2015年，正式说说2015年制度的笼子管得严，治理四方他用重点是苍蝇老虎难保全，是吧？先从反腐这儿说起，大伙儿关心呢社会的焦点热点嘛，新华视点、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说了，2015年中国反腐八大亮点。哪八大亮点呢？跟各位说啊，不放细是真不成了啊，哈哈，每一个亮点说清楚，要搁文字来说，每段得3万多字，好吗？那还得放细吗？细是一语中的啊，一点就透啊，一唱就明白呀、啊。哪出啊？首先啊，八大亮点之一，反腐它没有那休止符。那位说这是哪一出呢？这个意思吧，打不进豺狼咱们绝不下战场。那么第二个亮点是什么呢？党纪要严于国法。那位说这句用京剧他怎么个唱法呢？那就是这段呗。是吧？党员自然对他的要求那就更高吗？第三个亮点，海外追逃成为反腐第二战场。那么这个呢？这个那是现成的呀，接着子荣同志唱呗。第四大2015年反腐亮点什么呢？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是吧？上戏逢酒会之类的，哎，零容忍。那么这个按京戏来说怎么论呢？那当然也是啊，很明摆着显然的嘛。哪出啊？有关系吗？有啊，团团伙伙山头嘛，山头主义嘛，啊，威虎山嘛。第五大亮点，群众身边的苍蝇腐败，这个也不能放过。 是吧？这是哪一出？哎呦，这都明摆着小陈庄的故事吗？ 党和群众信任你，他们将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倒到苍山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不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春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风，小陈庄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阴声，从群众对你有意见，你确实堵得两耳不愿听， 是吧？苍蝇腐败吗？身边的腐败吗？第六亮点，对，腐败要追究党委的主体责任。这个事情呢稍微复杂一点，咱们多说两句。为什么呢？说是因为有人呢他就认为这个党委啊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可以不负主体责任吗？啊，还有这个人呢，这什么人呢？啊，这是个坏人是吗？谁呀、啊、谁呀、啊、您听啊。 党代表是矿工生在安源，与毒蛇谈无怨无恨，毫不相干的山下的众乡亲正遭的苦叹，操纵于众，操纵于众，老爷情有可原。 这谁呀、啊？杜鹃山里面那温琪九嘛。第七的亮点，专项巡视是利剑出鞘。这个呢，这也是一出戏哟。是吧？谢瑶环嘛。第八的亮点，这很重要啊，叫做纪委清理门户，自我净化。这个呢，这个也是在论的呀。 小将是烈人，他是怕不可怜，从弟弟威胁得利用我是只想一想，心中你说当纪委革命不怕死，为什么人传来帮助，纪人把你当狗用，让把尺度当光荣，来来来来看看，我就打你的奴才，五花的。 是啊，再论嘛，当然了，清理那个门户叛徒嘛，王连举嘛，正事儿。作风还得认真的抓，腐败还得继续的查，好好服务去抬担架，骂街也能犯王法。能马事儿呢就说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吗？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吗？这个绝非虚言。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说是啊，有那个村里的干部，哎呀，那腐败也了不得，低保他都得从中间改了一口，嚯，截留农村低保户的养命钱，骗取农业保险的救灾钱，贪占社会抚养费的孩钱，基层干部那也是啊，权力的最后一公里，数量众多的这个苍蝇，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那说明问题啊，他们严重的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必须高度重视，外加严肃查办，是不是？您说还有那个南航那个事儿怎么还提啊？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就说这个南航事件还记得吧，乘客在那个飞机上肚子疼，出发生疾病了，好，费了劲了，下飞机就费了好长时间，最后急救中心 在这个救治过程当中，嘿嘿，似乎是忘了争分夺秒，涉嫌是舍近求远，把病人送往自家的医院。那个党报言道，以如此危险的方式对待身处危险的人，像是在每个期待社会温暖的人们心中咔嚓嚓是扎了一根刺啊，利益和道德感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与倒置，正是当前社会冷漠的一个重要的形成机制。党报说得好啊，我再加一句吧，更何况就这家急救机构还从属于一度是饱受争议的慈善组织，让人不得不问一句，哎，如此的救人，嘿嘿，您这个慈善或者您这个治病救人这个精神在打哪儿体现出来的呢？怎么叫张嘴骂街犯王法呀？你看看警察都来了，要查办这个事情，在网上啊，网上是吧，微信啊，短信，哎呀不是，哈哈哈，你想多了，哈哈哈，是是，咱不至于的啊，念个烟什么之类的，那都不叫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呼，这个是真叫事儿，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不是？咱们这个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吗？缅怀他们吗？这不头几天的事情吗？呵，就那几天有部分的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头，这贴吧叫江苏顺天，我怎么觉得像是一俱乐部球队的贴吧呀？是啊，在这个贴吧之上，借国家公祭日，哎呀，发布恶意的贴文，那说的叫的一个脏，骂的那叫一个狠，哎呀，关键他骂的是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啊，什么毛病啊？这是可说呢？警方说了，将对相关账号实施永远封闭啊，这个得追究责任了。没弄明白为什么呢？干嘛呀？哎呦，后来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足球上的恩怨呢？足球恩怨关南京大屠杀什么事儿啊？就说啊，这类人够可以的，说他们道德沦丧一点都不为过，可以简称为网上下三滥，有一个共同的面孔，极端粗暴，满嘴人体器官，脏心烂肺，一肚子下水。那有时候把自己修饰的还挺无辜，还很善良，貌似很有正义感似的，很委屈，以匡扶正义的名义是张嘴骂街，还特别喜欢议论别人的个人隐私，比如说长相，哼，哈哈，是啊，那这都不行啊，这个是不是啊？没想到还有这人呢。没想到系列来了吗？是吧？没想到什么？没想到的是孟非，哎，主持人是吗？啊，对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是头几日，现代快报的报道，事情实际上是由这位主持人孟非呀，在他那个微博上的首先发布的。怎么回事？话说这一日，这位孟的主持乘坐一架由打深圳飞往南京的航班，快起飞的时候，咱们知道快起飞的时候，那个座椅是要调到原来那个正位的，您说我舒坦啊，把这座椅往后靠，那是飞机起飞以后的事情。飞机起飞这会子，那个空乘啊，就所谓空姐啊，一定会过来提醒啊，请您把这个椅子调起来，挺简单个事儿，呼，就这么个事情，在机舱之内，据说还是头等舱呢，呵，一老爷们儿高声断喝，不许碰我的座椅，起飞关我什么事儿？哟呵哟呵哟呵，他还够横的。是啊，哎呀，没想到的是警察呀，哎，警察怎么了？就说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的是安徽阜阳有一女的，话说这一日来至在派出所办这个户口业务，人多忙的啊，警察还值跟他这个把这事儿说的这个比较啊和缓一些啊，跟他直客气，那什么大姐您别着急啊，这人多，一会儿的就轮到您了啊，没事没事啊，不要紧的，我不着急。拿眼睛一瞄啊，警察不是忙吗，顺手把手机搁桌子上了，这大姐真够可以的，趁人不备啊，三儿手机他揣起来了，办完了事儿之后扭脸他就走了，警察回头一看呀，手机没了，坏了， 再一调监控是他拿的，嚯，您说说看，都偷到派出所去了。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说说2015年制度的笼子，它是管的严板，我是李欣。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的微博是 RBC 话里话外李欣，外加的微信的公众号是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且在开幕式之上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说，在这个主旨演讲当中，习近平言道，用好互联网带来的重大机遇。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外交部可是说了啊，代表中国政府，中方强烈反对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美联储加息了，您知道吧？另外就说那个南昌发现那海昏侯墓，这考古说现在呢，考古学家说了，要严谨一点啊，确认墓主的身份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好好的考证，是吧？新华网，李克强总理言道，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检察院言道，加强对有权人，加了引号的啊，掌握权力那个人啊，他这个犯了事儿，进去了，喝了高碎，蹲了巴黎子，减刑假释这方面的监督要加强。新浪说是咱们这个足球改革方案发布了，哦，这个家伙啊，很有决心，很有信心，国足啊，未来要跻身于世界强队的行列。未来，未来是哪一天？哈哈，腾讯说的是这个土耳其和俄罗斯继续在黑海上的掰腕子，互扣商船。哎，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习近平提出了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好好学一学，是吧？新京报说是咱们北京啊，56个银行的网点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啊，这个好，方便群众吗？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是调查发现，哦，面包这保质期呀，差太多了。面包啊，面包的保质期最高能相差90倍。哎呀，这个什么，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可塑啊你。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草木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这个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观察文章，让改革抵达每个人的身边，让每一位群众是吧都能够享受改革的福利和成果。让群众们通过改革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就这个意思是吧？人民日报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一文，规范刑事执行检查工作。刚才说到了，这个文包括十项禁令，管住高墙内的腐败。嘿嘿，明白了吧？啊哈，哪儿的这个笼子不严实啊？这个制度是吧不严格，那权力都跑出来了，那可不是吗？人民日报说是这个人家，您别看人家一个西部小县城重庆垫江县很小的个地方啊，拿出6亿来搞基础建设，每年再补助1000多万，就这重庆垫江一个西部的小县竟然有3家医院，嚯，这个高大上。南大师就说呀，这个医疗它也得接地气儿，您这个大医院不能老都建着中心城市是吧，要不这么着的话，也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也关系到脱贫这个问题儿，扶贫脱贫嘛， 有很多人他之所以贫，他是因病致贫，是不是？你把治病治好不得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地方公车改革进入倒计时，但是个别的干部仍然是拿着车补，他坐公车，嘿嘿，这可不合适。来看今天一句话新闻，这个京华时报啊出了整个一个版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北京啊很多的路口限时禁止机动车转弯。我看了看啊，一两句话说不清，咱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武定侯大街啊，什么什么茅坊路附近，东单北大街靠近金银胡同这边，五四大街啊，还有周张路等等吧。那个大伙儿最好去找了报纸看一看啊。北京青年报说，12306这个春运的火车票这个网站网售突破1亿张。嚯！北京青年报还说啊，新机场征地拆迁引入了村级代表，更加公开透明，是吧？北京晨报说了啊，中介违规代提公积金，这个恐怕以后不行，够呛了啊，准备叫停了。北京晨报说了，左安门角楼那个地方啊，这个角楼消失了近百年之后又重现了，嘿嘿嘛呀，感叹词嘛，感叹词嘛，您懂的，老北京都懂我这个意思。京华时报，上海啊，我老家上海啊，准备试点收取雾霾费啊，时间上分成三个阶段，收费要逐步提高，是吧？今日人物首先是蔡助理，哪位？就是蔡振华，蔡先生啊，这不是说了吗？这个足球咱们这个改革这个拿出来了吗？啊，这个足协啊会员大会吗？那么关于国足主教练佩兰是不是下课这个问题，那么足协主席蔡振华言道，佩兰的去留将根据合同约定，按照程序做出决定，是吧？今日人物这是五位啊，咱就不说姓甚名谁了啊，这反正也不大老露脸的。什么事儿呢？北京青年报言道，五名游客他那个不文明的行为上了黑名单啊，各式各样的吧，是吧？这个真的是，哎呀，让人看了以后太无奈太遗憾了啊，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还能出这个事情吗？您说说看。 No，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手机尾号8572问我今儿晌午吃什么，还真没想好，哈哈，是吧？这个3876您发了乱码啊，这个我就看不清楚了，是吧？9418说明年还打算办吗？必须的呀，必须打算呢。您这话茬这么横是何用意呢？开个玩笑，9418是好朋友，是吧？他跟这个8439啊，他们是一事儿的啊，他们是亲哥们儿啊，哈哈哈，对，惊魂5公里啊，哈哈，呦呵啊，说这个真是啊，这个像超市啊卖那个熟食之类的啊，这个包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还真得好好的严查，那必须的。就说那个面包嘛，关小红啊，中介帮着提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不可，这不许可呀。那是啊，啪啪熊啊，真是哈、啊，说这真是啊，有那个玩意儿啊，那个可以的啊，玩意儿，对，就他是批判式的啊，龙哥啊，这个真是啊，这个必须的，好好的严管，是吧？远方的老客啊，说真是有钱也不能任性啊，坐飞机得按规矩来，可不是嘛，是吧？智叟翁啊，反腐败那正能量必须的啊。春蚕，公共场合要自我约束，你看人说的，欧阳马修，是吧？哎呀，谢谢您啦，您老给我道辛苦，是吧？您听我这一天到晚跟那这瞎白话，您不是也辛苦吗？啊，阳光师傅，哎呦，还有红燕啊，还有这个心安戴南啊，展望未来，是吧？哈哈，说那个警察派出所里面偷警察那大姐啊，够可以的，哈哈，贼胆包天，是吧？小罗。北仑河口啊，北仑河口就谴责那个对人家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个遇难同胞，咱们纪念那个啊几个同胞，还有这个说闲话那个啊，必须的谴责他们啊，顺其自然啊，真是啊。还有这个难忘的中国之声，